主角三人此去云南，一路上险恶诡异，超越一切的常识。神秘的古田国，诡异的献王墓，墓尘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？苏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虫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肥仔向前头开路，我扶住杨处理跟在后面。肥仔正在拨开啲老藤行紧，突然停咗落嚟，只见树上面有条蛇。肥仔举起工兵铲，一铲就将条盘向树上面嘅花蛇个头斩咗落嚟。蛇身震咗两下，响树枝度就跌咗落嚟。肥仔伸手接住，拧翻转头对我讲啦： 一阵出去本司令亲自落锤，整翻个铁铲敲蛇碌你哋试下啦。呢样是我当年在内蒙插队的时候学的手艺。 我催肥仔讲啦，依家都咩时候仲挂住食蛇肉，等我哋出返去谷你想食咩都得啦。我哋正想继续行，只见到头顶有一大群受惊的雀鸟飞过，后边远处传嚟大片树木倒冧嘅声。我叫肥仔扶住杨出嚟先，自己爬上附近一棵大树上面睇下。呢度离谷口已经唔远啦，但係后面嘅乌头肉角亦越追越埋啦。我对肥仔讲啦，快啲行啦，旧嘢几分钟就到㗎啦。我连随跳返落树，同肥仔一齐抬住杨出嚟搏命咁跑。兜过两棵茂密嘅红橡树，谷口两块划咗眼嘅巨石就喺我哋面前啦。然而身后嘅树丛亦都肥哩发啦咁猛咁响起身。听啲声，尸洞离我哋已经唔到20米啦。我突然諗到，如果直接响谷口度出去，万一有咩依郁咁就冇得掹㗎啦。於是停低脚步，叫肥仔孭起杨出嚟，兜去山谷旁边嘅山坡度。谷口度嘅山坡已经唔似头先嗰度咁陡峭。但我依家已经系筋疲力竭，个头痛到好似俾无数虫仔喺度咬緊咁，耳仔又嗡嗡声系咁响。勉强支持住爬咗一半，我从个葵行袋度揞咗献王嘅头出嚟。人头上面模糊扭曲嘅五官，就算响日头睇起身都令人起晒鸡皮。而且个人头似乎仲发生咗啲咩变化，我冇时间仔细研究啦，用飞虎爪钳实个头，准备用离心力将佢抛出去谷口度，睇下咁样可唔可以摆脱尸洞无休止嘅追赶啦。我哋可唔可以将呢样咁重要嘅嘢带返去，就要睇我呢下可唔可以将佢揈过去啦。向山坡上面向下睇，山谷里头已经是黑麻麻一片，个尸洞一路扩大，几乎要填满后面嘅山谷。都唔知呢个狭窄嘅谷口可唔可以瓦解咁多混沌嘅恶气。但依家我哋已经系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啦。唯有按照预先嘅计划行事，成功与否呢，就要等老天爷嚟定夺啦。我将飞虎爪揸实，好似流星锤咁冇咗起身，揈咗几圈，估计啲力差唔多啦。一松手，献王嘅人头就被飞虎爪嘅离心力揈咗出谷口外边。我本嚟呢係打算及实个人头跌向咩地方，但用力过猛，隻脚一踩唔实，成个人响山坡度碌咗落去。山坡下面唔远嘅地方生住一辣嘅蕉树，我啱好就跌响蕉树里面。隻耳听到打雷咁嘅响声全遍咗山谷，我眼前一黑，就咩都唔知啦。我都唔知道晕咗几耐，就系想一路瞓落去，唔想擘开眼。但系无奈个肚饿得紧要，猛然就醒咗。一擘开眼就见到太阳仲喺头顶，非常残眼，竟然仲系日头嚟嘅。再四周围咁睇下，原来自己已经瞓喺山坡上面， 身度冚咗几片蕉叶，头下面枕住个背包，杨雪莉就喺旁边读紧佢嗰本圣经，脚度仲绑住绷带，但系面度嗰层阴郁嘅湿气就已经唔见咗啦。我个思维仲未好清醒，迷迷糊糊咁问杨雪莉：我晕咗几耐，系咪伤得好重？杨雪莉笑住讲啦： 你呀，晕咗都仲一直喺度打鼻鼾，你只不过系疲劳过度啫，响棵树度撞咗下，就乘机瞓咗一日一夜啦。 听完杨雪莉咁讲，我先知道自己跌咗落蕉林度，竟然瞓着咗。个乌头肉角冲到谷口，被青龙盾笔屏风走马嘅山势挡住咗，附响上边嘅混沌空沙即刻就烟消云散，流咗好多污水出嚟，最后只系剩翻个好似间屋咁大嘅肉枝丝角，响上面望落去个样成个花白嘅海螺咁，被丝洞腐蚀咗嘅嗰啲嘢都变晒烂泥，啲腐臭嘅味俾山风一吹，全部都散晒。肥仔将我拖翻上山坡，见解决咗个丝洞，绷紧嘅神经一下就松咗落嚟，再都支持唔住啦，碌低就瞓。好在杨雪莉身度嘅丝毒已经退咗一大半，自己同自己换咗最后一次嘅糯米同木柜。依家睇嚟，呢、这个生成人形嘅木柜确实有奇效嘅，最多再过一日，啲伤势就可以好翻晒。肥仔比我早醒啲，已经去咗谷口度揾个死人头，跟住再翻去山神庙攞翻我哋留低嘅嘢，估计过多阵就会翻嚟噶啦。我哋最主要嘅问题都解决晒啦，依家就等肥仔翻嚟煮饭食，然后再整翻个木筏爬翻出去就得啦。今次嘅行动呢都算几成功啊，但要评估呢次嚟云南倒斗摸金嘅成果，就主要取决于人头里边到底有冇我哋要揾嘅凤凰胆啦。杨雪莉又讲啦， 有99%嘅可能，这个石化咗嘅人头把口里边就含住粒凤凰胆。不过响我哋冇办法攞出嚟鉴定之前，呢啲嘢都只能够等到翻咗去之后先至可以做得到啦。 就响呢个时候，肥仔孭住我哋嘅行李翻嚟，顺便捉咗几条花蛇，见我都醒埋啦，放低啲行李就透火烤蛇。我哋三个好似饿鬼投胎咁，三下五落而扫晒啲蛇肉，唞咗阵就行落谷底搵路出遮龙山啦。杨雪莉问我使唔使整烂个肉枝壳，我讲就冇咁嘅必要啦，除非再有大量嘅尸体堆积响里边，否则咧都唔使几耐，呢嚿嘢就会被植物同埋啲泥埋住。呢度呢就唔係咩风水大冲嘅月眼，唔会有咩变化㗎喇。如果用火烧啊，肯定会搞到我哋有排肚屙㗎。沿住蛇爬子河，好容易就搵到遮龙山嘅入口。我叫杨雪莉喺洞口睇住啲嘢，我同肥仔去附近搵咗几棵红橡树，用剩返嘅绳再加啲老藤，扎好咗个简易木筏，然后就拖返去洞口度。沿水路返去，虽然有可能碰到嗰啲牙齿好似刀咁嘅刀齿灰鱼，但只要木筏上面冇血，咁就唔会有咩大问题啦。唯一嘅麻烦就係要逆水行舟，最近水势又大，逆流而上要嘥好多力先得嘅。等我哋撑住隻木筏出到去山外边，我两隻手已经攞唔到嘢啦。喺古墓里头跌跌撞撞，身度嘅淤痕至少都有十几笪。由于环境潮湿，依家都隐隐作痛。我将登山头盔除低，见到头盔上面全部都系撞粒嘅粒痕。諗返起依几日嘅经历，差啲就吓死异乡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总算都系揾到咗啲嘢啦，而且大家都平安咁返去，真系可以饮得杯落㗎啦。我哋整唔见士头婆借俾我哋嘅嗰支气步枪，返到彩云客栈都觉得好对唔住佢。出嚟嘅时候淨係挂住行，连跌咗向边度都唔记得啦。唯有我同士头婆讲，我哋响捉蝴蝶嘅时候撞到条蟒蛇， 同佢打咗一轮，全部嘅嘢都跌晒，蝴蝶又冇捉到。估唔到呢，四头婆讲呢啲嘢都系死嘅，只要人平安返嚟就得啦。即系龙山原本就有好多大蟒蛇，即使系本地嘅猎手啊，都唔一定可以全身而退。只不过系近几年巨蟒已经唔多见啦，咁啱撞到又冇咩事，咁已经系好好彩啦。我哋喺彩云客栈唞咗几日，等杨雪莉慢慢咁康复，我哋俾咗双倍嘅房租，又对侍头婆千恩万谢，然之后先至依依不舍咁离开。到咗昆明，上咗火车，喺卧铺嘅车厢里头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向杨雪莉建议，不如研究一下喺献王墓里头倒出嚟嘅呢几件嘢，呢啲嘢究竟有咩用呢？里面似乎仲有好多玄机嘅。我睇咗下外面，冇人偷睇啦，于是就关埋门，叫肥仔将啲嘢一件件咁攞出嚟。喺墓里头嘅时候，由于时间紧迫，都未嚟得切仔细研究。依家漫长嘅旅途，大把时间啦，正好可以仔细咁研究一下。肥仔首先攞咗个喺葫芦洞里头得到嘅玉瓶出嚟，瓶里头原本有好多清水，浸住个细细嘅白玉胎，但喺逃命嘅时候，早就倒晒里头嘅清水啦。里头嘅玉胎冇咗清水嘅滋润，竟然慢慢开始枯萎，再用普通嘅水倒返入去，就点都冇之前啲水咁清澈剔透。可能呢个玉胎系一种类似于标本嘅嘢，用真正嘅胎儿浸喺里头，逐渐就变成咗我哋开始见到咁嘅样啦。但就真係唔知道里面嘅液体系咩嚟嘅，点解会有咁嘅作用呢？呢件生殖崇拜嘅祭器同凤凰胆毛尘珠毫无关联，所以我哋都冇认真咁去諗。叫肥仔收埋佢，继续睇下一件。肥仔攞咗嗰十几枚黑色嘅玉环出嚟，就係我响献王手里头除低嘅嗰啲。重要性啊，绝对系凌驾于其他嘅陪葬品之上。呢啲指环一攞出嚟，我哋三个即刻都揞住个鼻，哇，真係好鬼死臭啊。呢啲玉环被尸臭侵蚀咗几千年，已经系臭到入心啦。喺客栈嘅时候，我已经用尘佬熏咗几日，但都系去唔正啲味，唯有用透明嘅密封袋入住佢，隔住个袋嚟睇啦。我哋三个睇咗好耐，都睇唔出啲咩嘢嚟。呢啲玉环既唔系精雕细刻，又唔系咩价值连城嘅材料整，只系年代久远，而且经常使用，表面啊磨得好光洁而已。我突发奇想，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，其实呢，献王嘅追求就好简单嘅，就系成仙求长生啊嘛。嗱，我哋喺玉阁里面见到嘅嗰隻丹炉，炉里头有五色药石嘅残留物，睇个样呢，即系嗰啲神砂、圆粒、硫磺之类嘅嘢。合成嘅嘢呢，喺古时候就叫做五石散。修仙嘅人除咗炼丹之外，仲有一样重要嘅嘢系要做嘅，咁就系要同神仙交流啦。肥仔自作聪明咁讲啦，啊，呢啲玉环啊，原嚟系拎上天嘅，咁睇嚟啊，同求签差唔多啦。我话啦，唔啱啊！我估计除咗观湖景嘅大型仪式之外，一定仲会有一种日常嘅活动。古人呢就最鍾意扶机啦，虽然真仙未必会应念而嚟，但点都算系一种精神寄托啊。我諗呢啲玉环应该系配合一个机盘嘅，机盘上面有好多杂乱嘅文字，呢啲玉环呢系用嚟扶机套字嘅，系一种占卜用嘅器物。肥仔问啦，妖，一个人有得几隻手啫，使唔使带咁多隻玉环啊？我答唔到肥仔，只好死鸡撑饭盖咁讲。啊，肥仔你份人呢真係冇咩文化嘅。咁可能呢係要根据天上星月变化而定，再睇下究竟用边枚同神仙交流㗎嘛。杨雪莉忽然讲啦， 的确是用来吐字的。不过这个是一套类似加密的仪器。龙骨天书上面的字体刚好同玉环咁大。只要用这十几枚的玉环按某种顺序来排列，咁先至可以解读到龙骨上面嘅真实信息。 我对杨处嚟讲啦，啊，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！孙教授唔系帮我哋译咗一篇《凤凰岐山记》嘅咩？翻去之后，只要攞孙教授嘅呢一份记录出嚟对一下，就可以知道天书上面记载嘅秘密啦。嗱，我就话啦，凤凰岐山嘅嘢边个都唔知道。边度使收得咁埋啊？原来密文里头仲有一层密文，啊啲保密工作真系做得几到家噃。不过呢啲玉环系点样排列嘅呢？谂到呢度，我哋三个当场牛响度，你眼望我眼啦。呢啲黑色玉环各自独立，互不相连。我突然间谂起献王握住指环嘅嗰只手，似乎仲有啲黑色嘅残渣。可能是连住玉环的东西已经腐烂了，这样可能永远都没人知道这些玉环是怎么用的。杨处理拿起密封袋仔细地数了一下， 玉环一共有16枚。 杨处理轻轻地叹了一声说， 唉，若然琴上有琴声，琴在盒中何不明，若然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。不识手法，即使是有琴有指，都解不开里头的奥秘。 肥仔都好感慨咁讲。啊，睇嚟苏东坡都系个解码专家啊。不过我哋依家呢，琴同手指都有啦。淨系唔知啲手指摆向边，弹唔到首曲出嚟。啊！呢啲指环啊，始终啊冇咩太大作用噶噃，啊价值啊难免啊要打啲折扣啦。咁样睇嚟，呢啲玉环极有可能暗合上古失传嘅十六字天卦。如果我有齐嗰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，咁我应该可以知道呢十六枚玉环嘅排列方式。但系依家我净系知道呢十六个字嘅名。如果系我阿爷嘅师傅，阴阳眼孙先生翻生，仲可以去问下佢呢十六卦系点样摆嘅。如果唔系嘅话，都唔知去边度学啦。怕就怕无尘珠同天书里面嘅信息有重大嘅关联。如果解唔开其中嘅秘密，只怕冇办法彻底咁消除无底鬼洞嘅诅咒。不过究竟系点呢？都要等到翻到北京之后，响人头里面攞粒无尘珠出嚟先知。我哋依家暂时都系无可奈何嘅，谂到咁呢，都冇乜心机再研究其他嘅名器。肥仔去餐车度买咗啲饭菜同埋啤酒翻嚟，杨处理一边食饭一边对我讲啦： 老胡啊，我一直喺度谂，献王嘅无尘珠系喺边度得翻嚟嘅呢？咁可能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。是秦末天下动荡的时候他在中原得到的。第二种可能呢，是在西藏拿回去的。据外史记载，那些虫术最早都是出自西藏的。 我喝了啤酒，个脑比平时清醒了很多。听杨处理讲起这件事，即刻就觉得无尘珠最早多数都是藏地那边的某种神物。献王希望自己升仙之后可以去到在湖景里头睇到的地方，仲将那度奇装异服的人整成了铜像，摆在天宫的前殿，目的是先过一过瘾。玉阁里头的壁画详细地描绘了观湖景时候见到的地方，那座城里头供奉着一个巨大的眼球。但这个同新疆沙漠的鬼洞之间又有着什么联系呢？真是拗爆头都想不到。我想最关键的东西可能就在壁画里头描绘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呢？我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甚至不知道世间上有没有这个地方。可能以前是有的。 但依家仲揾唔揾得到就好难讲啦。我的的确确系曾经见过嗰啲奇装异服嘅人。于是我对杨处理讲起咗我喺昆仑山当兵嘅往事啦。